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八号防卫的控制真的良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2001年7月初，从瑞士女排赛铩羽而归的中国女排开赴福建漳州，开始为期1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郴州集训是苦字当头，用姑娘们的话说，陈忠和的训练练得比郴州的时候还苦。没过几天，有的姑娘又开始在训练中哭起了鼻子。来自北京的二传手冯坤一直是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在集训中哭得也很凶。冯坤个性比较强，平时很少哭，但是在这次的集训中哭过好几次，主要原因是传球技术总是不能有所提高。有的时候教练的一句“冯坤，别着急”，这样的话都能让他落泪。冯坤说，我知道教练和队友都对我充满希望，但是技术能力总是不能有所突破，队友甚至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我，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对于即将开始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冯坤说，这是我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会尽全力挺过这一关，我相信自己。活泼的自由人张娜，因为对自己防守技术不满意而哭，主攻手张静和杨浩因为扣球变化不够而哭，赵蕊蕊因为自己的膝伤总是不能好而哭。漳州训练基地一时间仿佛成了泪海，而姑娘们越哭，教练的球也越不停地往他们的身上砸。运动队一天的集训一般分上午和下午，而中国女排则是1天3练或者1天4练，也就是陈忠和说的全天让他们享受地板。上午训练一般从8:30开始，主要训练的是专项技术和体能，有的时候午睡也会取消。排球一次次砸向每一位姑娘，身体在地板上来回翻滚的声音在厅内回荡。接着全队开始进行分组对抗，下午5点左右，田径助理教练张武季来了，于是折返跑、50米跑、跳绳等练习接踵而来。有的时候姑娘们晚上也要和地板零距离接触。 难怪姑娘们笑谈地板和自己最亲教练比谁都狠。平时的疲惫和枯燥会让青春年少的女排姑娘们有些心烦，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狡猾的陈忠和就开始当起裁判员，让姑娘们踢足球、打篮球、玩橄榄球、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他还发明了一种反弹球，让姑娘们尽情享乐。时任领队李全强说，这些姑娘的自尊心极强，但是由于自己的技术总是不能突飞猛进，很多队员都急得直哭，而我们该训斥的时候绝不会留情，越是达不到要求就越得练。当然我们也会私下找队员谈话，希望他们不要过分的着急，时间还有的是，关键是从细节和思路方面入手。说实话，我们教练都为能有这样优秀的球员感到非常自豪。主教练陈忠和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着重练了体能，从而加强球员连续作战的能力和抗击打能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我们在技战术配合上又进行了一些改进，使变化更多。我们的二传手和其他世界一流强队的相比并不差多少，关键是我们主攻队员强攻能力不够，无法在网前形成以一打多的局面，那么全队只能以整体打法为主。这时候二传手的水平就非常重要，我不得不对二传手提出更高的要求，加餐训练必不可少。在当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的比赛中，中国女排输给了日本女排，这让陈忠和非常恼火。体育馆走廊里，陈忠和静静地体验一个人的孤独。由于队员年轻，在比赛中发挥忽好忽坏，当着球员的面，陈忠和虽然一脸平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他说，其实我就是一个演员，虽然有时候恨不得上场去骂他们，但是都忍住了，因为教练员的急躁情绪会使球员更加无所适从，况且当时急着告诉他们，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感受。还有一次训练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次训练让我理解了陈忠和苦练姑娘们的良苦用心，也体会到了什么是女排精神。当时姑娘们的抵触情绪很大，看到情形不对的陈忠和叫停了训练，全体队员围着他，那种气氛相当压抑。陈忠和对大家说，我们每天这样训练到底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很累，我也很累，如果咱们多休息，大家都感觉很快乐，咱们也可以打快乐排球，我无所谓，但你们吃的是青春饭，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等你们退役之后回来骂我，骂我这个教练当初没有给你们带出成绩。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冠军，是雅典奥运会冠军。现场鸦雀无声，而陈忠和的话掷地有声。然后陈忠和拿过一把椅子坐下，队员们也坐在地板上。陈忠和轻声地说，每个人都有情绪的临界点，每个人都有烦躁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付出都将在未来的赛场上得到体现，要想登上世界之巅，自己必须进行常人难以承受的训练。 当然陈忠和有时候还会给姑娘们讲一些自己过去的小故事，以及袁伟民和老女排的故事。时代虽然改变了，但是有些东西不会变。通过这样朋友般的沟通，姑娘们渐渐消除了对高强度训练的不满和对陈忠和的怨气，中国女排更加团结了。在陈忠和的率领下，中国女排屡屡击败古巴、巴西这样的世界劲旅，球迷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全面、硬朗、快速、灵活的新一代中国女排。姑娘们说，陈指导是一名儒帅，但更是一名铁帅，因为他的训练手段真的特别狠。陈忠和说，我选择的队员都是作风顽强的，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我们必须打出振奋人心的精神面貌。这一点姑娘们做得很好。更让我高兴的是，目前队内气氛很团结，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人生就是这样，当你觉得自己要交好运的时候，没准迎接的恰恰是一个低潮。2002年的中国女排就在被大部分业内人士看好的时候遭遇了低谷。中国女排在2001年重新崛起的时候，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赵蕊蕊，而是主攻手杨浩。杨浩的出现极大地弥补了过去中国女排强攻不强的顽疾。他的跳发球攻击力强，男子化技术明显。杨浩腰腹肌的力量非常好，身高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平冲力强劲，看杨浩的大力扣杀过瘾。就是这个小老虎在2002年陷入了低谷。杨浩在2001年出名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但是由于自身身高有限，在技术没有突破的时候，他的特点也被对手有所了解，进攻多次被封杀，杨浩不再自信，这使得全队的进攻多次哑火，导致多场比赛失利或者磕磕绊绊取胜，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接着队长冯坤也出现比较大的起伏，这使全队的攻防忽好忽坏。还有就是在2001年表现最出色的副攻手刘亚楠肩伤开始变得严重。在2001到2002赛季的女排联赛中，刘亚楠甚至很多场比赛都没打，而这时候的赵蕊蕊其实还没有显山露水，即便早已名声在外，球迷也很难看到他在国家队最出色的演出。张娜也因为自己的不稳定暂时退出国家队，八一队自由人李颖和四川队副攻手熊姿进入国家队充当自由人。陈忠和几乎不喝酒，就爱品茶，最爱喝的是一种产于闽南的叫白牙奇兰的乌龙茶。这种茶味道比较苦，无论走到哪里，陈忠和都会带上他那套上好的茶具。在2002年多人处于低谷的时候，陈忠和用自己的行动显示了对队伍的自信。一次我路过陈忠和在训练基地的房间，他叫我进去一起品茶。他拿起小茶壶，把茶水倒进茶杯，来尝一尝吧。我一品还真苦，但是回味一下心里很舒服。这个能去火，陈忠和意味深长。他说人生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品尝一下苦涩的功夫茶 会舒服一些，也会告诉你在困境中如何看待一切。曾经经历的痛苦就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回过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这会帮助你走向成功。陈忠和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制作盆景。他说自己制作盆景会有一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的快乐。后来陈忠和制作的盆景《女排之歌》还在第六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当然这是后话。和陈忠和在一起，我发现这个小个子平时在激烈的赛场上驰骋，生活中却偏爱静。喝茶和制作盆景都是修身养性的一部分。陈忠和说，人在静的时候其实酝酿着无穷的动，也只有在静的时候才会细细品味自己的言行以及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才会发现自己哪里有不足。看破了，困难在你面前就会显得那样渺小。陈忠和很自信，即便主力队员在2002年处于严重低谷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改变对自己挑选的队员的看法。只要他认定的人，就用人不疑。当时外界又开始质疑陈忠和选人的眼光，而陈忠和很拧，他坚信自己的选择。他说：“我不会看错人，他们就是重夺世界冠军的希望，我始终对他们充满信心。虽然技术还不完善，但是他们终归有一天会夺取世界冠军。”表面微笑的陈忠和，内心深处却是异常的坚强，外柔内刚，一条硬汉。在自己执教国家队生涯中最难忘的，还有姑娘们和他的那种感情。陈忠和表示，他最难受的时期，恰恰因为有队员陪伴，才顺利度过。痛苦往往会让人印象最深刻。2002年德国世界锦标赛让球风波，让陈忠和处于被攻击的态势。随后2002年亚运会就成为陈忠和的一道关卡，只能夺冠，否则必定下课。陈忠和说，那段时光比较难忘。2002年亚运会是我执教国家队时期最危险的岁月，然而压力之下，队员们真正的团结成了一个人，训练非常刻苦，非常认真，非常投入，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一定要把亚运会冠军拿下来，才能让我不走。记得当时赵蕊蕊给我画了一幅画，每名队员都在上面写上了一句话或者一首小诗。他们说，陈指导，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有这么多人爱你支持你，希望我们亚运会能打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取一枚铜牌，而后从国家队卸任的陈忠和出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主要负责竞技体育。在陈忠和出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时期，福建代表团在全运会和青运会上都取得了福建省历史性佳绩。当然，更让陈忠和欣慰的是，他麾下的那些队员总能来看望他。他们不管是已经走上各自省市的领导岗位，还是教练岗位，始终都是陈忠和麾下的战将。昔日女排队员们就像看望老父亲一样，时常 来和陈忠和聚会。最让陈忠和感动的就是2017年的中秋节，大家给他过60岁生日的那一次。陈忠和说，2018年组织上才让我正式退休，但是2017年我整60岁，那一年的生日聚会让我终生难忘。队员们提前和我爱人一起悄悄地策划了这次生日聚会，之前没有人透露一点信息给我。那天是中秋节，我们这里正好赶上刮台风，福州市暴风骤雨。我爱人说，有位老朋友说要请我们去饭店吃饭，一定要我去。当我走进饭店餐厅的时候，灯突然亮了，当时我就傻了。桌子上是生日蛋糕，他们的歌声响了起来。我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因为我已经无法走动了。当时正值中秋佳节，他们没有和家人团聚，而是顶着台风，从祖国各地悄悄地一起跑到福州，来给我庆祝60岁的生日。妻子李东红回忆，看着当年和他一起拼搏的战友陈忠和，潸然泪下。陈忠和说，对此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当时记得张月红正好在机场赶上了台风，没能及时来到现场，还特意给我打电话祝我60岁生日快乐，让我非常感动。当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那真是让我难忘的时刻。退休之后，陈忠和过起了休闲的日子。平时他喜欢打网球、高尔夫球，现在还是福建省高尔夫球协会的主席。他也是有名的茶腻子，依然爱喝茶，而且茶瘾很大。回顾自己执教中国女排这8年岁月，陈忠和表示，有快乐，有痛苦，甜酸苦辣都有。人物压力轻飘飘，当年生活的感觉非常好，每天都很刺激，每天都有奋斗的目标。现在我虽然过得很愉快，但内心还是有些空空荡荡的。我喜欢那段岁月，当然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坚守教练岗位了，但是那种生活很充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说起那句最经典的闽南话，陈忠和的话语依然铿锵有力，他的眼光中依然充满坚定的信念。这和袁伟民、郎平一脉相承，这就是女排精神的写照。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站起来！徐大理发兵的好表现。 7月25日，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李发兵抓举141公斤轻松完成，排名第一之后来到挺举比赛。本来报了171公斤开靶，临时改成166公斤。李发兵很快意识到向上推举时发力过猛，杠铃位置偏后。为了稳住姿态，只见他向前伸出右脚，大概45度，托举着杠铃，居然来了个金鸡独立。 总裁，成文， 别着急， 哎呦， 别着急，哦。